天打关子精光，胸襟百千丈，眼光万里长，誓奋发自强，做好汉，做个好汉子，背天要自强，热血男子，热胜红日光。 Oh,